伤悲。就算我会喝醉，就算我会心碎，也不会看见我流泪。就算我会喝醉，就算我会心碎，不会看见我流泪。 续来听一首朱桦演唱的老歌《我怎么了》。朱桦是一位唱功很棒的歌手，他的歌融入了很多戏剧化的处理方式，情感细腻，在轻重缓急的节奏处理当中呈现出一种婉约曼妙的风情。来听这首《我怎么了》。人未老却感觉时光去了，昨日的笑早已听不到，刚刚度过新春佳节的我们又都长了一岁，可能会对这歌中的情感有更深的感悟吧。 人未老却感觉时光去了，昨日笑早已听不到，北京的闹为何总丢也丢不掉，鹰在摇心在跳，我为何什么也感觉不到，我怎么 这么多年我

小感动，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从流行到经典，牵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真美，沉入一池春水，风吹点点涟漪，感受细致入微。 痴心无罪，付出没有不对，就算一生一世 在乎是谁，反转是是非非，把前尘作白纸，写上无怨无悔。 我们都愿意给，只要爱的纯粹，就算有苦有累，我们 需要治愈，而爱

家是一张张的票根，撕开后张开旅程，投入另外一个陌生。这样飘荡多少天，这样孤独多少年，终点又回到起点，到现在才发觉。哦，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，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，移动的心已渐渐平息，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遇。 经典的旋律响起，千言万语，邓丽君早期的一首经典老歌。这首歌体现了邓丽君演唱上哀而不伤的特色，它是琼瑶的电影《彩云飞》的一首插曲，不过呢，最终它超越了电影本身，成了一首比电影更加有名的。跟着旋律一起来唱吧，千言万语。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那天起，你对我说，永远的爱

千千阙歌， 千千阙歌，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 来听一首周迅演唱的《飘摇》，这首歌淡淡地给我们讲述了一对恋人的爱情故事，他们双方都没有预料到上天会把他们安排在一起，只是当爱不知不觉到来时，他们才意识到爱的到来打乱了他们原本平静的心，怕爱了找苦恼，怕不爱睡不着，于是烦恼，于是飘摇。 风停了，云知道，爱走了，心自然明亮，他来时躲不掉，他走得静悄悄，你不在我预料，扰乱我平静的步调，怕爱了

声音，思念用整颗的心，我回忆尽是伤痛，哭了只有为你。我恨午夜梦醒，心儿飞了，泪流如雨，而我心依然一时一时只有你，只心碎惨到痴迷，无怨无悔奉上衷心，和美丽诱人身体，没有你我会变成一只哭泣的鸽子，乘着蓝色大雨随风消失天际，因为只有 名叫黎明的香港歌手曾经演唱过一首《深秋的黎明》，歌里说秋天是离别最好的季节，风里透着凉意，果真如此吗？如果全心全意地去挽留，是否让爱能够继续？

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1985年，歌手苏芮曾为成龙的电影《龙的心》演唱过主题歌《水可相依》。人情有冷暖，岁月不停留，我和你患难却依旧。不问我年少，不问我白头，这份爱不绝也不休。如此质朴的语言，却是最动人的情感宣言。如果曾有人和你说过这样的话，你是否感动过？是否会倍加珍惜呢？ 童年的承诺未曾忘记过，谁又能分开你和我？也许是欢乐，也许是忧愁，谁又能决定去河流？爱不需任何理由，就像你注定跟我走，纵然脚步如此沉重，我只有默默承受，只想走得长久。 会因为这样而哭泣，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。不要说愿不愿意，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，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，那只是一场游戏，一场梦。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，那只是一场游戏，一场梦。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。啊，为什么道别离，又说什么在一起？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说什么痴情永不移，说什么我爱你，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有歌迷曾经送给歌手孟庭苇一个雅号叫月亮公主，都是因为她曾唱了这首歌，你看你看月亮的脸。歌中所唱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，一对分别已久的故人坐在月光下，我们已走得太远，已没有话题，只好对你说，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。 远远地远远地，月亮的脸扁扁地扁扁地，岁月的书签时间，不忍心让 人皆沉沦，门里不分西东，片刻春风得意，你知景物朦胧，人生如梦，梦里辗转吉凶，沉落不堪苦困，未识苦与乐同。 做之才皆有其用，振翅高飞无需在梦中，南柯长梦，梦去不知所踪，醉拥他朝醒过，是否夸风声浓， 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佳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天赐我的错命吗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 马上站住，